二、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三、擅自改装、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四、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规范服务，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为你带来动听的歌声。下一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叫做爷爷泡的茶。周杰伦和方文山为了对中国风歌曲进行尝试，于是呢把视角转向了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茶文化。方文山为了写好爷爷泡的茶的歌词，在创作之前呢特意研究了制茶的过程，并在制作的时候以浓郁的亲情作为歌曲的载体。同时呢，歌词里所提及的爷爷栽种的樟木树源于方文山老家老屋的老樟树。一起来听到爷爷泡的茶，来自周杰伦。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叫做家，独一泡的茶比说命运都不大。 的同时呢，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人被打屁股的时候呢，肾上腺素的分泌呢会大幅的上升，分泌内啡用以减轻疼痛，而内啡呢跟肾上腺素混合会产生一个神奇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呢？会有效的打通一个从前没有人充分利用的神经通路，进而提升智商哦。打屁股能够提升智商，这是用来骗小孩子的吗？好像不是，真的有科学道理哦。 像个黑白的世界，空虚的感觉，我怕做不到别人期待的境界，故作坚强，有脸去面对。不是善意的谎言，来揭示了眼前。

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书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这位网名叫鹏程万里的听众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日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在上个月经历的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后弦，叫做下完这场雨。后弦首次尝试了民国风的造型，绅士的礼帽、西装、战壕服、旗袍等充斥着上海滩风情的元素。后弦也表示，这次的造型尝试呢，也是圆了自己儿时以来的一个梦想。同时后弦表示，虽然已经写了很多的中国风，但是下完这场雨是第一次涉猎怀旧年代风，不过相信抓耳的旋律以及淡淡的怀旧情怀一定能够吸引很多人的共鸣。一起来听这首下完这场雨。 念旧的皮箱装着还没腐烂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成分中国绿色，微笑湿透了领口，别说破街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不坠落，剩下路的却不能，已经换残留那只手写的沉重，哦，那年差点你的背影的梦，雨中过，任一束挽歌。我在等你，等下完这场雨，等成全你，曾经舍得的你。现在如戏，梦留着四季，只剩回忆。中的我像是谁，如果可以别下完这场雨，风浪朝夕是我的秘密。 知道吗？女人每天都会为该穿什么纠结半天。服装公司调查了女性每天在穿衣上所花费的时间，发现女性每个工作日早晨花费12分钟来挑选衣服，周末早晨呢耗时10分钟，外出约会耗时 27.5 分钟。照此计算啊，一周穿衣耗时超过一小时，18至65岁决定穿什么衣服累计耗时长达5个月之久。 现在是17: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松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松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合之声。 三

的拥挤，我喝了喝着渴了，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啊、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告别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oh、baby baby baby、oh、bab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的越多却越上扬的，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0:30的飞机已经到了，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oh、 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天半的我在回家路上，你可明白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我想到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好的，各位，继续为你播出的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一首歌呢，来自李若曦，叫做《滂沱大雨里》爵士版。那一直作为幕后歌手的李若曦，演艺经历也颇为奇妙。2014年的五月份，还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李若曦，偶然得知美国原版音乐剧《肉桂女孩》正在招募中方演员，她被朋友推荐后选中。由于剧目呢全部是英文曲目，为了更好的排练和参与，李若曦毅然地辞去了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刻苦排练，于2014年的8月正式参演了这部励志音乐剧《肉桂女孩》，开启了她的音乐梦幻之旅。 滂沱大雨里，繁忙车站里，你的脸为什么还是那么清晰，我屏住呼吸看着你离去的身影，为什么 是习惯，有你在，你的电话号码总会时时打来，我的心上了出来，有一丝丝期待，你会为我找过来，滂沱大雨里繁忙车站里，看着你笑我回来，我不能自已，害怕此刻的心情会轻易被你看穿， 让心不变，这病像山。

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慌，太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翅膀。背了六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真的很好看，遗憾是他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东西为什么不还？ 你知道吗？我们非常喜欢的硬汉施瓦辛格在当州长的时候呢，并没有接受他作为州长所获得的17.5万美元的年薪，而是将这些薪水捐给了慈善机构。他在好莱坞干得很棒，所以完全可以不接受作为州长该得的薪水。他还会将这些薪水用于提高他下属的工资。我怎么没有遇上这样一个好领导呢？ 我害怕你的消息，不经意被谁记起，像曾贴着我耳边的气息。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无能为力，都怪我太虚。

情难割。 知道什么是肥皂剧吗？美国的家庭主妇白天不用上班，收看电视成为了他们唯一的消遣。保洁公司不时时机的在电视剧的插播广告当中向主妇们推销肥皂，久而久之啊，这些合乎家庭主妇胃口剧情呢较为狗血的剧集就被称为了肥皂剧。即使在今天啊，美国白天的电视剧当中仍旧会插播保洁的广告哦。 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如对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有愁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才遇几个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如你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反正爱不爱都有罪，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别问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别问太多的伤痕，如果不懂伤有多深、啊、最爱我的人伤我有多深，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 一次的绚烂，下一次会 从来都不会有答案。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拉扯的爱徒责结局的难看。 现在是18:29。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勇气，觉得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歌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陋室，每五牛钱。 哇！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里是语音留言，我是嘉伦。今天上班来的路上，看到了一所学校的门口，而几个学生模样的人站在校门口合影。通过他们的神态，真的可以断定这几个人一定是假期回母校来看望的，一起来致青春的。当然了，现在的00后都开始致青春了，哎。我们这些80后要是再感慨什么的话，多多少少都会显得有点矫情。不过工作了这么多年，还是会发现大学时候的友情真的是那么的纯净，那么值得信赖。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留下语音留言的这位朋友呢，叫龙哥，他又给当年一个寝室的兄弟留下一段话。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小海南，我是你龙哥，好久没和你打电话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要搬新家了。其实昨天在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翻出来大学毕业的时候你送我的一本书，然后打开看了一下你写的字，好怀念那个时候啊，我们当年宿舍哥几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哎呀，现在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大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不知道你在海南那边怎么样，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每次都是通过网络的方式联系，今天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向你送上问候。想告诉你的是，很想念大家，也非常想念你，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然后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最后也想借助这个平台送给你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我的名字叫做安，安兰宁的一首歌曲。前不久突然间在网络当中听到这首歌曲，觉得蛮贴切的，也用这首歌曲一起来纪念我们那些年逝去的青春吧。我在北方的小城市当中依然祝福着你，希望你还好，希望你还记得我，班里最帅的龙哥敬上。 我生在北方的小城，静静的朝白河边，为纪念他的宁静，我的名字叫做安。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白雪悄然的笑容，我的名字叫做安。在我18岁那一年，离开了他的视线，来到陌生的城市，我也许一去不返。在乍暖还寒的春天，燕子飞过田野，飞到陌生的城市，我的名字叫做安，我的名字叫做安。在这个陌生的世界，世界原来广阔辽远，怎么

听到了吗？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爱在七夕，香油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李文静可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大雨伞，几块大木板，趴在车水马龙的路旁，热闹的妈妈档，不灭的灯光，陪着情诗不灭到天亮。 短裤腿装，实在好凉爽，你把你真热辣的长又长，因为话很多，因为夜漫长，所以我们都去妈妈档。 这里说理想，那边说彷徨，是什么让我们泪流眼眶？讲到兴高采烈，脸又又发光，热烘烘像落地栅栏一样。 说天南地北，到东长西短，生活任你怎么讲也讲不完。你若一家简单，老板忙得团团转，我们可爱又熟悉的妈妈档。嘿，哎呀哎呀哦啊，哎呀哟，哎呀嘿呀哦哎哟，哎呀嘿呀哦啊，哎呀哟，哎呀嘿呀哦哎哟。 很茫茫，找个地方讲，难兄难弟大家一起分享，烦恼放一旁，笑话大声讲，我也要来开个肩膀妈当。 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说你最亲切偶尔还会算错账，你要再吹风你的也乱唱，欢迎你来我的妈妈当。不管晴天雨天或你穿得怎么样，说你最亲切偶尔还会算错账，你要再吹风你的夜漫长，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哎呀嘿呀哦啊，哎呀哟，哎呀嘿呀哦哎哟，哎呀嘿呀哦啊，哎呀哟，哎呀嘿呀哦哎哟，哎呀嘿呀哦啊，哎呀哟，哎呀嘿呀哦哎哟，哎呀嘿呀哦啊，哎呀哟，哎呀嘿呀哦哎哟。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用好音乐来陪伴你。下一首歌来自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TFBOYS 演唱的青春修炼手册旋律非常的活力跳跃，歌词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以俏皮搞怪的音乐风格告诉粉丝，原来人见人爱的正太是这样修炼成长的。这首歌以 TFBOYS 自己的年龄段特有的思考模式，讲述着他们心中的理解成长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到青春修炼手册来给你答案。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 的话不听风格，这样太多未知的猜测，这样的烦恼算什么？西装配得上一个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着亮，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冲我，手表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你觉得黑眼睛动一动耳朵，傻傻的不听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长大烦恼算什么？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太阳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左手慢动作冲我，手表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你觉得黑眼睛动一动耳朵，傻傻的不听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真的烦恼算什么？少年间对不起，赚钱是不客气，这一路有你主导着不闪动你、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冲我，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眼睛动一动耳朵，傻傻的不听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想的烦恼算什么？ 喜欢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路旁，她的话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平静悠扬，她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

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了你离我而去。也许永远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安慰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我的伤口苦一点点，就算是为了分离，我想你。我的伤口甜一点点，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七夕相约浦软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止于唇齿，获得由三河市浦软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市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71155。